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4集。大家哗然， 看到他指一下了没？肯定是在放蛊啊！ 他一根手指就放蛊了？ 不知道啊。 龙老三有没有他娘的本事？ 他放蛊了吗？ 蓝河问外婆。外婆缓缓道：“ 现在是没有。” 但是小辉看龙叔那一眼，的确是憎恶的很。马清辉走了后，龙雪梅又过来了。 吓死我了，姑。 蓝河无语，这时候还姑。不过蓝河很快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蛊。龙雪梅随后补充道： 蓝河哥哥，玄光老师，你们都知道苗蛊吧？那个人就是养蛊的，听说还酿鬼，好多人都不敢得罪他。哎，要不是他们吵起来了，我好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蛊能帮我学习的呀？ 他还不知道蓝河就认识马清辉。蓝河正色的道：那就是寄生虫罢了。龙雪梅说： 啊？ 他有点无语，他这么端正的态度，但一想哥哥向来的人设就是不迷信，给猪头化妆什么的广为流传，只是因为今天他发现外婆是苗医。不过再想想，蓝河都是在城里长大了，也不奇怪。再看看来参观苗寨风情的玄光老师，宋福谈说道： 伏尔泰有句话，迷信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，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是正常的，但不要太走话。 蓝河也来不及和他说那么多了，一抛手里的纸人。龙雪梅眼泪朦胧间看到纸人手脚还能自己动，恍惚闪过一个念头： 我哥岂是黑白通吃？这不是阴阳通吃吗？ 蓝河的确闻到了纸灰的味道，对方也被纸人迷惑，牵住了纸人的手，但很快这身影似乎靠近纸人一下就分开了，继续朝着蓝河走过来。 娘，是你吗？ 蓝河心头闪过奇怪的念头，这好像不是记忆里龙婆婆的声音。他一时再动手，恰好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，照亮一方天地。蓝河看清楚对方的五官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 啊，龙叔？ 他们都以为敲门的是龙婆婆，可看到脸，蓝河才发现是龙叔。这分明是魂魄离体，虽然有纸灰的味道，但估计是因为他家在办丧事。龙叔喊着娘，难道他被龙婆婆妖办了？那龙婆婆呢？蓝河怎么看也没有看到龙婆婆的身影，他用那根隐形的勾魂锁把龙叔给缠住，龙叔无法动弹，他又喊了几声： 龙叔。 外婆也喊他的本名： 龙继娟。 龙叔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眼神也有些呆滞，嘴巴里念着： 娘，你在哪儿啊？ 龙雪梅看到蓝河也不知怎么和宋福谈一起抬手挥了挥龙叔就不动了，不禁低鸣一声： 姑，哥哥好棒。 虽然哥哥白天才骗了他，但他下意识只想说： 哥哥不但演戏好棒，做法也好厉害哦，一下就有安全感了。 魂魄像是被控制了， 宋福谈道： 像妖伴而走，不至于神志不清。 蓝河一下想到了麻青灰，这不会和他有关吧？可龙叔找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可比小蝌蚪找妈妈恐怖多了。外婆却是忽然道： 我们快去灵堂那边。 好。蓝河索性背起外婆走，龙雪梅紧跟在旁边，一眼一眼地看蓝河和宋福谈，他感觉自己搞到了不得了的东西了。 蓝河能察觉到龙雪梅的目光，琢磨着自己这马甲是越来越若有似无了。白天才忽悠完龙雪梅，晚上立刻掉马，一点点缓冲都没有，内心也毫无波澜。这就跟习惯性骨折一样吧，习惯性掉马。蓝河说道，妹妹，你应该不会出去乱说吧？龙雪梅回复， 应该不会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对自己的嘴巴都有些不信任了，这简直就是他这辈子遇到最玄幻的事儿了。见鬼本身就已经够神奇了，更神奇的是他喜欢的明星把鬼给抓了，而这位白天还在教育他别迷信的人。宋福谈施施然道， 反正如果你和别人说了，应该也没有人会信，而且你哥啊还会说你水军黑的。 这套词已经熟了，问蓝河， 对吧？ 虽然但是啊，他这个情况也不能说成水军，专业术语呢叫做粉转黑吧。龙雪梅嘀咕道， 哥。 他们用手机照明摸到了龙家，就见古月已经停下，而龙叔的身体躺在长凳上，麻青辉正和龙家人对峙，或者说大家躲在道士身后和麻青辉对峙，声讨着， 啊，就是麻青辉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他白天指着叔叔，然后叔叔一落魂魄他就来了，我们人多别怕他，太狠毒了。 众人虽然人多也喊得热闹，但对古尸尤其是厉害的古尸还是有所恐惧的，尤其是龙叔白天被指了一下就丢魂了，他们只能躲在道士后面叫嚣。道士一脸惊恐， 别推我啊， 我也没有很强。 麻青辉不屑一顾地看着他们，压根不放在心上，接过了鹰勺泡的茶，冷冷道， 谁在喊我就放蛊了。 现场一时诡异的安静下来，虽然大家还是满面怒气。道士是寨子里土生土长的，他心里也苦啊，自知肯定是对付不了麻青灰的，还要硬着头皮道， 我们谈一谈。 麻青灰说， 你也配跟我谈？ 道士没说话， 不，我不配呀。 麻青辉嘲讽道， 本道长就是为了送龙婆婆一程，帮帮你们怎么了？ 大家纷纷不平又不敢作声，因为龙叔不愿意被帮，就把他撂倒了吗？龙叔的老婆埋着脸哭起来， 你快放了我家老公吧，我求你了，是我们不对，不应该叫你妈妈草鬼婆，你看在婆婆的份上。 小辉呀、啊！ 外婆喊了一声，麻青辉转头看到她神色变幻， 啊，吴婆婆。 龙家人看到外婆也好像看到了救兵， 哎呀，吴婆婆你可来了，这个人他实在是太狠了。 麻青辉只是冷笑了一声， 都别说了。 外婆从蓝河背上下来，蓝河对她点了点头，她说道， 我刚刚过来看到龙继军了。 有人惊呼，龙叔明明躺在这里，他看到的是谁呢？是龙叔的魂魄吗？龙婶儿立刻回复道， 吴婆婆你一定要帮帮我老公啊。 龙婆说道， 当然可以，但你们要先把棺材打开让我看看。 龙婶儿又哭道， 吴婆婆您知道的，婆婆她死的时辰凶。 麻青辉悠悠道， 是死的时辰凶还是死的凶啊？ 他刚才根本就不屑和这些人解释，但现在看到吴婆婆出来，他就忍不住说了，刚才一过来蓝河就确认过了，龙婆婆的魂魄根本不在这里，明明这里在为她办道场，她却下落不明。 麻青辉还落了龙叔的魂，到处找娘。这阴间的事还要从阳间找根源。龙神直接大哭，直说麻青辉这是什么意思，明明是在捣乱，又把他老公害了还这样说，惊扰葬礼。他回来根本就是想报复，挑拨寨子，连吴婆婆也被蛊惑了。眼看外婆都要被扣上遭到蛊惑的帽子了，蓝河打断了他。哎，神。龙神以为他要和自己讲什么道理，蓝河却说，这样我们就别废话了，直接开棺吧，英韶。龙神无语，蓝河、宋福潭、英韶和他师弟几个人一起去挪棺材盖，幸好这儿还没定死。龙家人纵然想阻拦，麻青辉往那儿一站，谁还敢动啊？英韶尤其积极，他师父一句话也不屑解释，他可忍不住了。龙婶却忍不住扑在棺材盖上， 你们别害我家了。 你给我起开。 外婆大喝一声，把龙婶都吓了一跳，原本想要哭嚎，看到外婆的样子却是不敢动了，讪讪被推开。离得这么近，蓝河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的慌张，推开沉沉的棺盖，一打开就看到龙婆婆躺在其中，最显眼的是她腰上系着红带，脚下还有红帕子。外婆，有红巾。 哦，什么？ 蓝河叫道，不是说凶是走的吗？道士几步上前看了看，还真是扎着红带子。这走的时辰凶险，是要快点下葬，但若是病死的，不至于用红带扎腰啊，这明明是非正常死亡才用上的。当时他也是听报信去龙家的时候，家人都已经装棺了，竟一直从未想过。其他人一听也知道有蹊跷了，而且离近之后道士还闻到了什么味道。 哎呀，这是什么草药的味道，好浓啊。 龙神想说什么，但看了一眼外婆却不敢说。外婆被龙雪梅扶着缓缓上前，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，还伸手去按了一下龙婆婆的脸，脚下都晃了晃，站稳后道， 你们居然把阿凤的风丝髓用到他自己身上，他死了起码两个月了，难怪不让我看。 阿凤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其他人都哗然，风湿水算是一种苗族方术，可以让尸体长时间不腐不臭，保持原样，越是精深尸体干枯的越慢，可以囤尸半年以上。苗族3000苗药，800丹方，其中化水治病是很有神奇色彩的，捉骨水、催生水、安胎水用途不一。最神奇的风湿水是因为有些人家迷信良辰吉日，需要择日下葬。当年有些人不相信此术，和龙婆婆打赌，用动物做实验，结果是所用的鸡鸭身体化水风湿之后，半个月之后仍然保持着原样，用来做对比的另一组尸体早就恶臭难闻，腐烂不堪了。龙婆婆就是靠着这手奇术，在远近苗寨都闻名于世，她也交给了自己的后代。目前呢，只有龙叔会这招，连他孩子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没学通。蓝河想，这就说得通了，那如果龙婆婆早就去世了，却秘而不宣，没有任何的仪式，那未经指路的混沌魂魄当然不知所踪了。所以麻青辉说，做道场是为了送龙婆婆，不如他也帮忙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一起做道场，而是找不到魂魄怎么送呢？那要谁去送，谁有问题就谁去找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